點解你哋成日講啲嘢，令我由天堂去翻地獄？ 花生和啤酒其實很夾，為什麼呢？ 我覺得很發脹，不 是啊，花生呢是一種魔力呢，令到你隱藏的那些編輯狂呢發酵出來，你會不停是剝是剝是剝是不停。 但是你知不知道那個牛肚是多到我初條兩三條牛肚絲已經你覺得很安慰啦，幾蚊的 圍 翻，哇，十幾廿條啊大佬，你知不知道那個長度是長過麻雀一點點， 那些不是舉藥 來 的 舉藥是不行的 但係好少見，茶餐廳食嘅即食麵咧，我好憎佢啲師傅好有心機咁整個麵。 哦， 一定要 hea 掉個麵落去嗰、那個罩呢度，喺個喺熱水度咁搓搓，喺度碌兩下，咁一嘢倒出嚟。 個麵一定係咁煮，一定係咁煮， 唔可以多過一分鐘。 係唔可以 快淋啲嘅， 落明火嚟煮嘅，唔得㗎，一定 要 火，因為本身伊麵嚟， 係啦，爛㗎會， 因為伊麵嚟㗎嘛，本身個福字麵底，一煮得耐就淋得好緊要，淋得好緊要就唔 乖喎，唔係講少喎， 你攞出嚟嗰、那個。 我都覺得你攞篤 好似係好似，真係好似。 有忌廉味定係淨係粟米味？ 嗯， 定係 奶味？ 奶味。 面界別應該最經典就係我哋個攞攞攞個 hold 掂嗰個咧，贏多咯。係 啊，贏多咯。 而家咧就唱翻高德嗰只。哦， 撈面 咁子 包就食完咯。 咁嘅咩？ 我哋嗱，要買咗五樣嘢，中伏嘅咧係有四樣嘢。 五中四 哇！ 經一 主君 茶妹 七五九阿信屋特約有食唔食？ 大家好，我是阿迪，祝各位聽眾聖誕快樂，狂收禮物 ，Merry Christmas！ 翻嚟呢个十二月二十八号晚嘅北上频道啦，咁啊，眨下眼咧又去到最后一年里边最后嘅一集， 一三年最后一集 嘅北上频道，时间过得好快，咁啊，眨下眼就已经做咗七年啦，呢个节目差唔多 七年，即系零 零七，应该系零七个年开始做啦， 零七年零七年三诶五月系啦， 系啊，咁就多谢大家陪伴住啦，咁啊。2014又会将会是一个新的开始啦，咁啊中国其实都是一个新的开始。 14年都我哋强国勃起来啦。 是啊， 又再次勃起 年代，咁啊睇下中国会向一条咩路去走啦。咁就今晚就开咗声嘅，又话冯总好耐都冇上过北上频道啦。 唔好意思。 係啊，咁今日上嚟呢其实都有啲嘢系同你可以分享。 啱北上完 嘅。 啱北上完。 咁仲有呢就夏沙特喺度。 係 啦，咁仲有阿迪亦都喺度啦。咁我哋呢就首先呢就公布咗我哋个游戏先。两个礼拜前呢我哋就一个义卖老母西啦，调你老母西，跟住就救呢个北上打上前嘅一个大人。 史上个名系最有文化嘅一个游戏， 系啦。咁就多谢呢个老母西啦，帮我哋嘅北上打上前。 喂，真系多谢。 仗唔少啊。 系。 咁就终于最后咧就走跑出五位人兄啦， 幸运儿。 咁啊，人名我哋再头先商量过咧，最好都系唔好公布啦，因为咧就人名咧就冇即系经过对方同意，咁所以我哋就唔公布人名。咁暗标价咧就可以公布一下嘅，最高。 高嘅暗标价系几多？ 哇，真系要多谢钱啊！ 啊，你问我啊，写咗俾你 5500蚊， 哇，真系 5500蚊啊，都出乎我哋意料啊， 吓死啊就 系啦。咁最低嘅价钱咧就都系指导价喎， 系 600-690。 我多谢 CY 啊，呢个多谢 CY。 咁但系因为大家都挂住 CY， 系 调佢个老母閪啊嘛， 系 咁啊，系讲错，系老母閪， 老母閪， 吓，即系诶， 终于 CY 又 其实咧，我想讲诶，我都想翻，我喺 D18 嗰边做节目咧，佢哋又系成日玩呢个字啦， 系。 但系咧，系我发觉就冇乜人读得正嘅。咁你知嗰边又唔讲粗口噶啦。 系。 咁但系咧，个就唔会讲老母西嘅。 咁讲咩啊？ 系讲老母西嘅，即系 正音嚟嘅。 好多人都系讲翻老母西， 唔系即系老母， 应该系老 路啊，一条路个路， 但系 冇 乜人控制得到啊，即系只可以咁啊。但系都系会将佢即系个音有少变咗咁咯。呢个咧几得意嘅。咁啊，多谢呢本五位朋友啦。 系啦。 咁我哋总共咧。就筹得嘅款项啦，款项咧就系8578蚊。系啦，嗱，唔好揸流他啦，就我哋头先嘅呢个音乐系有寓意噶，即系警告大家唔好揸流他。咁咧就稍后就又要劳烦的啦，尽快就安排我哋咧就寄走呢5只路母西啦。 嗱，复翻几位诶，复翻5位网友先啦。咁啊，第一样嘢嘅系今日出街嘅时间28号啦。咁因为嚟紧过多2-3日就31号1号嘅关系啦，咁所以就会下个礼拜五嘅，即系冇记错应该1月2号咧。咁我就会朝早去邮局就寄咗佢哋嘅。 心急嘅， 系啦， 阿的做嘢就会比较循序渐进， 我哋要将个礼物咧包装 好，系啊，要过晒假期啦， 系啦， 仲有佢又会可能劈酒又会劏翻2日啦，嗰啲啊，你要加埋嗰啲日子先得， 打张就 系啦， 有啲 level call 下佢啊， 系啦，冇错， 咁啊，所以就各位啦，下个礼拜就会寄出啦，咁耐心等候下啦。 其实咧，我之前就话要扣除成本嘅，咁亦呢个咧又要多谢啊。阿薩達啦，豪咗4嚿出嚟啦，叫佢成本就係4嚿水嘅啫。咁啊 ，Matthew 嗰度咧就一早講咗係免費咁，我哋今日啱即係今日，其實今日就收到佢嗰3隻咁啊，咁啊加埋啊。下殺嗰2隻，咁我哋就總共有5隻啦，咁所以可以隨時咧就等阿的喐手啦，咁所以咧就冇成本嘅，最後就係8578蚊，我哋就全部咧就會用曬喺呢個打賞錢嗰度啦。 好啊， 咁啊點解今日會捉阿馮總上嚟都講下啦？ 等等先，嚇你咁輕鬆嘅今日， 點解？ 好系 黐线啊！ 几 失落 啊！又系咁 hea， 杰斯几失落？ 礼拜都咁 hea。喂，唔系晏昼录音啊，我哋而家都系凌晨啦，一样咁冇第二个时间选择。 冇啊！ 咁啊，唔系多谢好多朋友关心嘅。其实除咗上个礼拜读出嗰个意见之外咧，我就收到好多 WhatsApp 或者微信嘅 个 名咁啊，都系叫我咋。喂，考虑下啦，不如唔好做隔篱台嗰个节目啦。自从你做咗隔篱台嘅节目咧，北上懒到紧要，真系有啊，好多人咁讲啊。 系 咁啊，仲有譬如阿东莞阿凡哥咯，净系记得佢嘅名啦，我都未复佢啊，我唔知点复你啊，凡哥真系。 节目复啦， 系咁啊，但系我谂咁样啦，即系我都系嗰句，俾我调节一下啦。咁其实两边系有唔同嘅听众嘅，咁其实即系希望可以。其实自己有少少嘅心愿啦，即系希望嗰边又可以喺嗰边做，其实带动多啲人咧嚟听下 网台 啦。咁其实有我都相信可以长期可以做到呢个咁嘅效果嘅。咁但系系辛苦嘅，即系而家地獄式錄音嚟嘅， 頂唔頂到咧？其實 嚇， 其實我真係覺得， 其實真係麻麻地頂得到。 係咯，即 係啊，即 係你要睇埋波喎，大佬。 呢幾個係啊，要睇埋波啦。咁禮拜六晚就9點做完直播，咁又要開始又睇波啦。係咁跟住然之後禮拜日成個人係散曬嘅。咁同埋已經有唔同10年前啦，即係其實10年前我記得睇人網嗰陣時咧，其實我有好長一段時間都係錄完足球， 係 跟住夜晚就錄埋北上嘅。 係啊， 但係。即系10年后嗰个体力系真系 冇10年啦，你唔好讲大咗啊，顶你！ 衰喎，咁即系 10年8年前啦， 2007啊， 差唔多 ，BK 7年到嘅， 未老先衰啊，大佬，即系都今时今日就比较辛苦少少啦。 咁样啦，其实即系正所谓嗰啲咩啊？自诛死地有生，你做埋 HKTV， 斋多发咁样，仲唔系网吧系啦， 系啦。OK， 咁啊，最紧要大家开心啦， 系 用 总之今日就尽量唔起啦。咁啊，跟住嘅时间交俾冯总啦。 你以为我哋嗰集叫 hea 咩？仲有得 hea 啲？系上个礼拜咧就又系哇，即系 火花四溅。 读唔晒啦，决定唔读啊！最后因为太多太多意见啦， 同各位网友讲翻声唔好意思啦， 唔系冇咩唔好意思嘅，咁我觉得言论自由即系一个咁大嘅议题，咁啊跟住阿牛哥上头少少冇乜所谓嘅，咁啊好多人俾咗好多意见啦，咁啊综援嘅问题就暂且摆埋一边啊，即系总之都仍然系有人觉得系应该，有人觉得唔应该，咁啊大家。冇问题嘅，即系摆出嚟咁啊，大家自己思考一下啦。 冇错， 冇乜所谓咁啊。 自己判断 呢啲话题咧，就跟住日后实大把机会又再讲嘅，所以 一世啊， 唔使个个礼拜讲。 系 咁啊，头先讲咗捉阿冯总上嚟系有啲嘢嘅，咁啊冯总咧就其实如果大家有上翻北上频道 Facebook 咧都睇到啦，佢咧就同我哋嘅北上打赏前入边一个最可爱嘅，啊， 朋友 姐系啦，最可爱嘅玲姐 系， 咁咧就影咗幅相，咁啊多谢阿冯总啦，因为其实我哋成班人都已经啊即系愧对阿玲姐，即系讲好多次想探佢，但系即系时间真系许可唔到咁啊， 当然 即系阿冯总有个心啦，咁啊上去广州，咁啊跟住就揾我哋攞晒。地址啊，電話啊，咁你係第一次上？ 係啊，因為其實就上你哋去過兩起碼兩次啦，係嘛？ 兩三次咯， 兩三次啦。咁我都裝唔到嘅，咁所以決定今次就獨立特行啲啦，定特立獨行啲嘅試探啦。咁就因為就去上嗰幾日就唞唞，咁就啊，不如就探探玲姐啦咁樣。咁要多謝兩位先啦，首先就一定係阿 Roy 同埋阿 Jackie 啦。 係 咁，其實我就微信佢哋兩位，咁啊幫我哋代為聯絡嘅，咁就俾咗阿玲姐嘅電話同埋地址我。咁咧呢個要。特別多謝，譬如話，因為本身咧，我係諗冇諗，玲姐覆咗話佢唔係好方便嘅， 係 咁，其實我都有啲覺得有啲失落啦，有啲可惜。哎呀咁樣，咁其實我就係聖誕節就25號嗰日上去，我就諗住嗰晚探到玲姐嘅，咁最尾咧就玲姐又微信翻就話，咦，不如即係都係決定去即係。俾你即係有時間出嚟 見下面啦。 咁原來咧，其實就阿 Jackie 就同我講幾句好話嘅。佢話：喂，即係阿 Kevin 仔係咪先上嚟？咁不如即係如果有時間都 OK 啦。咁點解阿玲姐話本來唔方便咧？如果大家睇幅相咧，佢就係有個真係哇 piece of art 係咪先？即係個傑作出到嚟。咁其實我哋見到實物，我都嚇咗一跳嘅。 係 即係原來佢就話佢為咗想俾呢份嘢我哋咧，佢趕咗20000公。 唉，好感動。 其實係好感動嘅，真係好感動。咁我分享少少先啦，因為我第一次去探阿玲姐啦。咁首先就係佢就喺路邊嗰度，即係首先金沙灣我第一次去啦。咁其實地方我都覺得都幾好嘅。咁去到佢屋企之後咧，慚愧啦，即係一個譬如行動唔方便，屋企好整潔啦。 係咪喺樓下等你咧？ 係樓下等 啦。冇錯啦，呢個係玲姐嘅風格嚟。 係啦，咁然後好，當然即係點 nice 法，我諗聽翻之前嘅節目都有講過啦。咁屋企就係、是、即係哇，你令我哋慚愧就係一個行動不便嘅人，佢屋企可以。即係仲係佢好有文化啦，佢哇好多書啊，好多報紙啊等等啦。咁但同翻北上打賞前交代翻少少咧，就係、是、第一樣嘢就係佢個有啲嘢我哋要繼續幫佢手嘅，譬如話之前阿 Jackie 交代落佢洗衣機有少少問題，係啦。咁但係就因為我試唔到啊， okay. 可能呢個要跟進翻啦。咁然後 我呢個我唔知道。系啦，我会同阿 Jackie 再 系啦系啦， 嗰个就要麻烦阿 Jackie。 咁啊 ，Jackie 就交代咗几， 要揾人再整咯。 系啦，咁啊 ，Jackie 交代咗几样嘢，咁啊之后有啲嘢就帮阿玲姐买咗啦，咁啊啲就再跟进啦。咁、 okay. 我试咗电脑，诶、第一样嘢啦，原来玲姐屋企咧系上到 Reddit 先 download 北上频道， 喂，嗰个就要多得一众网友、啊， 一众网友，但系 包括阿 Roy 哥啦，每次我哋上去咧，其实搞最耐就搞部电脑不断咁样将佢咧提升嘅，即系嗰个， 但唔得 嗰个功能。 我 download 咗一节咧，系搞。半粒鐘 耐㗎，所以但係玲姐仲係每個禮拜聽喎，咁所以呢個又 係唔係玲姐講咗，其實係有位網友咧就幫咗佢嘅， 係 就每個月都即係每集都 send 個 file 俾佢咁樣， 係、okay, 所以就多謝網友，係 啊，因為下載又會比較慢啦， 係啦，咁啊講翻重點咧就係、是、即係我咁玲姐就對就好客氣啦，咁、就話其實佢我哋手中即係佢喺佢口中咧，我哋覺得哇，我哋其實都係探探你少、出少少我哋嘅力量，但佢好似覺得。首先譬如話啊，你即係譬如啲網友就 你開始老師、啊、你開始 feel 到咧， 係 阿玲姐嗰種威力咧， 係啦，即 係搞到大家都即係軟曬㗎，係 啊，係啊，即係佢覺得 好犀利， 係咁同埋玲姐佢講嘢佢有自己好謙虛啦， 係， 即係佢好有文化講嘢，咁、然後咁但係講翻佢嗰個傑作啦，其實佢開始就研究下啲。 啲叫咩啊？ 你講下佢個傑作啊，其實即係大家有啲網友其實又會睇到幅相嘅，一幅好靚嘅圖畫咧，其實係咩嚟嘅咧？ 其實咧就係算係刺繡嘅一種啦，因為點樣佢成個過程就係佢話佢對呢啲咁嘅藝術其實佢自己好有興趣嘅。 嗯。 咁於是咧佢點樣佢先呢、這個咁嘅過程佢先要有幅畫， 係， 然後將幅畫咧就譬如倒落幅布嗰度，然後再刺出嚟嘅。 係。 咁就再加埋啲字咁樣啦，其實就係好有心機， 一針一線噶。 係啦。 咁啊，我見到嗰個字咧就係八個字，因為有你就心存感激。係 啦。咁佢就話想譬如我哋可能我哋就即係因為本來佢俾我就一塊布嚟嘅，咁佢其實佢就比較緬甸咁樣透露個原佢自己嘅心目中嘅諗法就係、是，咁傑斯都知啦。其實佢雖然係我哋北上打雙前其中一個朋友啦，但其實佢就反而好想用佢嘅力量去幫更多有需要嘅人嘅，咁呢個其實我哋都係又感動又慚愧啦。咁佢有少少心意咧，佢就話如果佢呢方面藝術方面係有啲創作嘅、而係有啲網友有支持或者出面有啲嘢支持嘅話咧，佢希望都係個途徑去幫助到一啲有需要人。咁呢即係計劃嘅嘢，我哋就冇實在傾啦， 安排下咯。 係啦，係啦。咁當然，我都同佢講過就其實即係一系列嘅嘢，我哋都要籌備好啦。咁、但係個心意，我哋就一定會接受，即係我哋會明白咗先啦。 即係如果聽你咁講，係咪佢想將塊嘢將呢塊錢收義賣？ 係啦 ，OK， 係啦 ，OK。我哋試下諗個 諗諗啦，我哋要諗諗啦。我都唔敢即刻答應承，因為玲姐就好即係你知佢係一片擔心咁樣啦，我又唔想令佢失望。 因為我今晚先見到阿馮總，咁就第一次見到嗰幅嘢。 係啦，係啊， 咁就 再諗諗啦。 我哋再諗諗啦。 係啦，咁佢都話多謝咁多位，譬如支持佢，譬如北上網友啦，咁多主持啦，咁即係我哋都繼續好受佢感動啦。 OK， 咁你睇過佢間 係好高 豪宅啦， 係啊， 正啦，係啦，即係但係即係喺金沙灣其實係 其實幾好地方嚟嘅， 幾好環境。 雖然我就大鄉里， 但係環境凍，唔係即係呢段時間凍唔凍咧？ 凍香港比凍香港少少， 係 凍咁凍一兩度咗啦。咁但係都係整體都係空氣差少少咯，都 OK 嘅。咁但係我就少上內地嘅。咁但係我呢兩月都去咗一兩次廣州咧。雖然好同好多網友嚟講，我係比較即係當係港產啲啦。咁但係我都。真係香港嘅少少悲哀就對廣州。 你講下你嘅見聞啦。 唔係我印象越嚟越好嘅。即係如果啲網友經常去廣州就真係即係包容下啦。因為小弟就少上去。就感覺係越嚟越好嘅其實。即係呢個係。 好喺邊度呢 好喺首先個城市有活力其實我覺得。即係呢個同香港就好大對比啦。當然你有啲活力譬如你基建嗰啲就唔當係啦。 感覺唔到有怨氣嘅。 可以咁講啦，越嚟越呢個我唔敢講，而係譬如話 <Okay. S 1> 有啲喺香港失落咗嘅嘢，即係譬如話我哋呢個同事有食嗰啲，其實我睇有冇機會有食到翻香港啲大排檔啦， 喺 大排檔裏面佢哋係有温情嘅，點樣咧？即係每一檔同每一檔之間咧係好似左鄰右里咁樣嘅， 係 係啦，咁同客人嘅關係咧，同埋禮貌啦， 嗯， 即係譬如我第一次喺嗰度嘅地鐵咁聽，即係譬如聽到就已經唔好意思啊，咁样 系 喂，香港都越嚟越少呢啲嘢， 系 啦，咁种种嘢啦， 几好啊， 咁系 正面啊， 我好彩啦，我遇到好多正面嘅嘢啦，当然就咁，所以真系其实几深刻嘅，即系呢两次去广州，即系无论食方面啦，咁然后同埋个地方，同埋感觉到嗰个就 系 个城市前进紧啊，即系碌系向 呢个系喺好多中國嘅城市，你都會感受到，但係即係反而喺香港，我哋就成日都係感受到個城市係喺度向後行緊嘅，呢個我哋都講好多年係一池死水咁啦。咁但係喺內地好多城市，好似阿馮總講就係、是、你感受到嗰個活力啦，即係同埋大家好有抗勁去做嘢啦，係啊，咁同埋即係個城市嘅機會好多啦。 始終我諗機會多係個重點啦，即 係 我諗你個始終香港受即係個問題都講咗好耐，就係個地價問題啊嘛。你見到譬如話喺商鋪嘅特色，佢哋個可供選擇性都越嚟越多，基本上。反而我即係一翻到香港，你去啲特別大嘅，就銅鑼灣咁樣，你又見到又係嗰啲嘢， 又係 即係好大對比，即係唔係話廣州乜點樣哇？即係世界國際性都市，而係你同一香港一對比咧，就即係都幾建議，如果真係少上廣州， 可以咁講咯，起碼個城市係同住喺度嘅人咧，基本上係同步一齊， 可以咁講，可以咁講， 但係香港個問題就係 我哋嘅要求，但係實際係配合唔到嘅。 開任講， 即係我諗呢個係最大嘅分別啦。 如果你話同個城市同人口，即係直情咁可以同埋澳門比咯。即係澳門又係個賭業就好興旺。但其实周边嗰啲人就好似有少少脱离咁样嘅、 越嚟越颓啊！其实澳门都系咁啊，澳门人都系咁啊， 系啊， 咁啊个个就系、是、等派钱咯、即系每一年兴奋翻一两个礼拜啊，咁就可能就系派钱。 同埋我再分享得少少咧，就譬如话一啲文，即系譬如话上海系一个好有文化嘅一个地方啦。咁但系你会有时觉得有啲文化都系硬硬地嘅，即系譬如佢好想要有嗰种嘢，佢就夹硬抄咗落嚟咁样，有少少。广州咧，我就觉得开始就点解我咁样，因为去到嗰个博物馆系啦，就喺花城大道附近嘅。 系 咁，然后你知道有一啲文化系佢哋。是消化咗，即係譬如話飲咖啡啊，即係佢，因為譬如你喺上海有時候佢真係唔知投資路，覺得喂呢樣好，外國話好佢就好，咁但係有時我喺廣州就有啲地方發覺咦真係吸引有啲文化係幾好喎、 例如呢， 例如就譬如話係嗱，我真係個博物館，即係譬如呢個咖啡你好唔好嘅話，你從好多可以即係譬如個地方啊，佢談吐啊，佢解釋俾你聽點解呢啲有啲咩好法啦、啊、等等啦、啊，咁同埋一啲餐廳，譬如話係多元化上面啦，即系令我会觉得咦个文化系追得几快。 唔系，其实你讲紧嗰个就系有啲休闲嘅文化 啦。系啦，系啦。 其实呢个就无论你喺广州、上海、北京咧， 系多好多， 都好多嘅。我即系咁啊，呢个最关键嘅一样嘢就系因为啲铺租平啊嘛。 系啊， 系啊，呢个系好紧要嘅。咁然之后咧就你可以俾嗰、那个。搞嗰个人呢，佢有啲咩心思呢，佢夠膽去试。 係 呀。咁你试係要时间嘅 ,ok? 咁时间就係金钱。咁如果你冇、你譬如话你喺香港你嗰个铺租太贵嘅时候你就试唔到啦。即係其实你呀呢啲我都同意嘅。即係譬如话即係我哋有时喺内地我哋就成日会见到好多呢啲咁嘅好有特色嘅 商店啊、 咖啡啊、餐厅啊呢啲咁样。譬如话即係譬如话喺譬如你话喺上海嘅喺张爱玲故居嘅咁佢喺个喺返佢嗰等大厦故居大厦嘅底层嗰层呢就整咗间图书馆加餐厅嘅。 好多啲 系。咁书店加餐厅嘅。咁然之后入面卖张爱玲嘅书嘅。咁然之后你又可以喺入面呢又叹返杯咖啡呀入返个Cabaroni 呀咁样食返个意粉呀咁样又得。即係呢种同埋就好悠闲嘅。咁同埋佢又可以俾埋你攞埋天井嗰啲地方呀室外又有室内又有咁样。好舒服嘅。 係。 係咁呢啲心思呢就唔系话香港人想唔到咯，不過但係 咁當然你話 做唔到嘅，即係李嘉誠唔俾你做。 係當然咁，你話係咪即係一咁完美咁都唔係啦？呢啲即係傳統嘅問題都唔使解釋啦，就係、有啲基建啊，有污染、污染瘴氣啊，條路都唔知點行嘅，即係呢啲都更有嘅。 係係係，咁啊呢啲民生問題啦，即係你每個城市都會有嘅，但係 overall 整體嚟講咧，即係個城市嘅人係覺得。最紧要嘅系城市嘅，即系嗰个城市嘅人觉得住得舒服， 正 就已经 OK 啦。 冇错冇错， 系啊，即系我哋即系我哋唔可以苛求一样嘢，就系话一个城市用一个城市去比，因为大家可能个起步嘅时间唔同。 嗯， 但系你见到即系广州嘅发展系唔错嘅。 系， 咁当然就好似你咁讲咯，就即系譬如话，亦都有啲嘢要牺牲嘅，譬如话。我哋成日讲嘅医疗嘅问题啦、又或者个交通嘅问题啦，或者同埋个空气嘅问题啦，呢啲嘢就要取舍咯。 冇错， 啊、你上去有冇雾霾啊？ 未到埋嘅，有啲少少烟灰尘， 冇咁啦， 都冇啦，有啲灰尘。 系啊，不过冇水气嘅冇咯。 系啦，系啦， 系啊， 都还可以嘅。 系最近好翻少少啦，叮咁堆堆咁样啦。 咁但系本身嘅即系北京嗰边咧， 吓 北京嗰 边，北京都散不散啦。但系如果我上咗去，譬如湖南嗰啲地方咧，就严重啦，好严重啊！湖南就吓，湖南差唔多又系我喺长沙喺步云街嘅嗰啲地方就基本上就见唔到建筑物咁滞 嘅。O K 係啊係啊好恐怖啊。咁但嗰啲绝对唔系雾因为冇雾水嘅。咁、就一层灰霾咁样嘅。咁同埋就大家亦要小心啦即係我諗一直 都要密切留意住嘅。另外一個問題就係個禽流感 嘅 禽流感嘅問題啦。其實死嘅雞就多到咧就 堆積如山， 堆積如山嘅啦。即係如果喺廣東省，整個廣東省都係咁。而家其實已經蔓延到去到安徽啊、湖南啊嗰啲地方，其實都有啊。咁、 嗯、 啊，消息不透明啦，咁所以大家就要自己要小心啦。 即 係啊， 膽薄膽嘅大佬， 膽薄膽啦。但係啲雞我發覺越嚟越好食。系啊，即系我都成日都系仲系食鸡。 边只鸡先？吓、啊，边只鸡先？ 梗系 一只喺街度走嚟走去， 即系走地鸡。 系啦，冇错。OK， 唔好成日敏感啦。OK， 我问清楚啲啊嘛。 OK， 好。 咁啊，今日嘅话题我谂离不开嘅应该、 啊、交代多少少嘢先。 有乜嘢交代？ 咁啊，其实之前讲过啦，就系帮啊边个死啦。英艾佛神系边个？ 打上前噶定系咩？ 金英， 金英系啦，系啦， 金英嗰度点啊？ 金英嗰度 点啊？有冇最新消息啊？ 至到24号为止，咁啊有300蚊嘅， 300蚊， 唔好讲啊，大佬啲， 即系变咗佢嘅户口就有27,300蚊。大約應該係咁啦， 你唔係你想趴埋落去嗰度啊？趴埋落去冇嗰個舊度。 哦，27,000我哋講咗係暫即係， 哦 ，OK OK， 隨時備用嘅。 我新肉新就多3嚿水嘅，係啦咁樣講。 咁啊，早兩晚我就喺D18就同金英一齊啦，咁啊客串呢個探長嘅節目啦。 係 咁啊，金英個近況 OK 嘅，嗯，即係精精拎拎嘅仲係。 哦，咁得啦。 所以我諗佢就即係暫時冇乜問題。咁我同佢傾過呢件事，佢就話。烦咯、 啊， 不断咁样喺度保释，唔系呢个每唔系嗰啲叫咩啊？即系报道啊， 报道 OK， 警署报道嗰啲咯。咁就佢而家就即系有揾紧个律师啦，咁、嗯、就尽睇下可唔可以争取咧，就系即系唔再签保啦，即系咁样。咁呢个唔知得唔得啦。 系 咁，所以就呢、這个其实就系、是。即系死差佬惯用嘅伎俩啦，吓、啊，其实一路又唔起诉你， 虚耗你咯， 系咁虚耗你咯，啊，等你下次同咧，你敢唔敢咁样嗰啲咁样咯，咁啊、嗯、一个礼拜到都要签报一次咁样， 系， 唉，系咁烦噶啦，呢啲就 继续跟进 咯，系啦，继续跟进啦、嗯，或者掉多去个老母西 多 几 次 咁样啦，系咯，就系咁啦，咁、 嗯、 啊，今个礼拜我谂离不开啦，就 咩话题？ 我哋今日做节目嘅昨天啦，吓、啊、就系、是、呢、這个。无诞节啦 ，OK， 哇， 无诞节 好嘢， 咁啊西人就过圣诞节，咁啊跟住就中国就过无诞节啦， 点庆祝嘅？ 咁啊首先 我 feel 唔到喎，上面我 feel 唔到喎。 其实嗱呢、這个讲得好好嘅，即系讲得啱嘅。呢、這个其实咧就有啲朋友冇乜点上中国咧，就首先一样嘢即系要纠正先，就唔系全国铺天盖地走去即系 局部地区圣 诞嘅。OK， 咁今年但系有啲现象可以讲下，咁特别我谂喺湖南系最疯狂啦。咁其实小弟我咧都受邀嘅，我都系受邀嘉宾嚟嘅，即系有间大学咧就都请我上去，就话想即系咧过嚟参加一下，见识一下啦，个全个湖南咧。即系由最大嘅省会长沙，跟住一路杀落去，你去到呢个韶山，韶山一定又系啦，因为嘅湘潭啦，跟住衡阳啦，嗰啲地方全部都即系冇人反毛噶啦，全部都系 庆祝， 系啊，即系庆祝啦，庆祝佢诞辰啦，咁啊，同埋就系、是、即系韶山就已经讲咗啦。跟住呢就会动用19亿人民币，咁打造大约10个8个景点，咁以后呢就会即係每年都搞，咁呢个呢就係反中央啊嘅 指 令而行嘅 ,ok, 因为即係已经佢又好大大声讲明，即係就係话打死都唔跟中央嘅意思 㗎，但我 想可以讲下即系中央究竟个调子系点啦，因为而家都好矛盾嘅，呢样都几有趣嘅。咁我哋可以一阵一阵一慢慢咁。 啊，我轻轻一下又 拆散嚟， 我只微 feel 少少咧，就系报纸摊咧就系间间都有卖呢个毛家媳妇嘅嗰本书定系杂志啦。 系咩？ 系啊。第二就喺电视度一揿就唔知咩台就播，又系讲翻佢细个时。 台就好多个都有毛泽东嘅回顾啦。 系。 咁但系咧就有一样嘢又比较。有啲禁忌嘅， 系 就系、是、唱毛歌。咁、我知道北京咧就有个音乐会系取消咗，但系韶山嗰边亦都系不停明 就繼續扮， 點解會 所以就繼續唱毛哥？ 有咩問題咧？ 我諗唯一我大家理解其實唔難，唔係唔難猜到。 當今聖上唔喜歡， 因為早兩年前邊個地方唱毛哥唱得最勁啊？咁跟住然之後就啊咁今時今日嗰條友。嗰條友去咗邊啦？咁啊，有少犯禁噶嘛，係咪先？咁而家咁，然之後呢一兩年嘅重慶係不容許唱紅歌噶嘛。咁、所以無誕節咁就即係你幻想下聖誕節唔俾唱聖誕歌， 係 咪都幾大鑊噶？真係。 喂，但我想問翻你頭先，你咪話起咩十九幾億啦？整 十九幾億咯？ 整嘅機有咩整咩啊？即係主題公園咁樣。 哦，主題公園有啦。你譬如仲有就係啊，韶山整咗個新嘅毛澤東像。 有咩玩啊？ 吓、 啊、有咩玩 冇佢 跳楼机 一个公园咯、 啊、过山车 一个公园啦、啊、係、啊、 对联 就係冇咩玩㗎喎、不如但咁仲有就係我諗啊亦都会无家菜应该会受会有受下悲益嘅嗰嚿肥猪肉 即 係嗰真係肥猪肉嚟㗎毛泽东食嗰嚿係好肥嘅肥猪肉 即係食完之后再摆返喺度跟住瞻仰为荣咁 样 即係万年未消化嗰啲啊 咁啊日本仔又助下兴啊！ 吓点解？ 咁啊安倍晋三礼拜毛泽东我咪走去整个神社又拜下嘢咁样啦。咁、所以同样都系喺26号嘅。咁我觉得呢两样都几有趣嘅，即系。即系而家又走咗个效果出嚟，就只准中国人拜毛主席，就不准日本人拜安田英机、东田英机都得嘅。 哇！你咁比较吓、啊，东田英机系战犯，毛主席系伟人， 系咪啊？ 系啦。 哦，咁样嘅。 系啦。 哦。 喂，官方咧，官方有冇啲咩庆祝噶、 啊？边个？官方啊？官方咪最出名咪就系七常委就走去人民大会堂度， 系 八 哇、 走去 系 诶，系咪叫明系咪瞻仰毛泽东遗体啦？向毛泽东嗰、那个 像咯， 像 系、 三鞠躬咯，三鞠躬， 三鞠躬啊！ 冇跪 啊？吓，冇跪， 冇跪。咁然之后就开咗一个研讨会。会啦， 开咗研讨会。 咁啊，研讨会其实系非常值得讲嘅，因为个研讨会今、即系今年，你睇到啊，其实有少少进步嘅、即系少起码喺一个喺个反思毛泽东呢样嘢里边咧，系做咗啲即系。啊，做咗啲功夫。 有冇开幕式啊？ 吓、 啊，有冇开幕式啊？ 开幕式冇啊。 系， 开幕式冇啊。 好似嗰啲咩 奥运 嗰啲咧，啲跳舞啊嗰啲。 吓、 啊， 咁就系咯，咁啊做咗呢啲咁嘅嘢啦。咁、我谂就咁，但系就头先讲就系话安倍晋三亦都去拜祭呢个靖国神社啦。咁、所以26号嗰日其实就好忙嘅，因为你同时间又要。 示威 啊，又要投诉， 又要 好忙喎，又 冇单， 但又要 complain， 又要 complain， 再英超快车， 系啦， 好攰嘅啫。 咁啊，又话伤害 中收个13亿人中国人民嘅感情。 嗱，外交部啊，阿秦刚就咁讲嘅，佢话日本军国主义发动嘅侵略战争咧，就俾中国同埋亚洲嘅受害国人咧，就带嚟咗深重嘅灾难，亦都使日本人民咧就深受其害。咁个靖国神社就系二战期间日本军国主义对外发动侵略战争嘅精神工具同埋象征，至今就供奉在呢个亚洲受害国人民犯下滔天。罪恨嘅14名甲级战犯啦、啊，咁其实如果你呢个将佢扭一扭，咁如果你即系帮日本人讲下，咁其实你扭一扭都可以 系 投诉翻中国人嘅。 假设佢扭会可以点样讲咧？可以点样扭法咧？ 毛泽东及其思想喺中国国内发动咗多次嘅政治运动，及后试图向外输出，特别系啲东南亚国家啦，俾中国噶。同埋一啲亞洲嘅受害國人民帶嚟呢個深重嘅災難，亦都使到中國人民深受其害，咁得唔得咧？ 都得喎、 啊。咁亦都可以，你話毛主席紀念堂咧，就係一個新中國期間一個中國法西斯主義對內發動多次政治運動、政治迫害嘅精神工具同埋象徵。 嗯。 至今供奉着对中国同埋亚洲受害国人物犯下滔天罪行嘅一名运势魔王，咁都得噶，系咪先？ 但系个问题系，喂，就算阿毛主席点衰都好，佢都系国内啫，你 系 打 唔系啊？ 唔系啊？ 讲俾你听，喂，大佬，佢梗系唔系净系国内啦，东南亚都有受、有 受到 影响， 越南咪就其中一个咯。 你譬如喺60年代苏修之后同苏联即係抹咗面之后啊， 咁你要喺个喺个整个成个共产国际嘅阵营里面，中国同苏联要争做一哥㗎嘛。喂大佬，中国系一个好主要输出共产主义去东南亚嘅地方嘅一个国家嚟㗎大佬。头先你讲越南啦，柬埔寨、波尔布特啦、马共啦、马来西亚啦，都后嚟导致到，其实亦都系其中一个原因导致到新加坡独立啦，一怕撚咗你啦嘛，之如此类啊嘛。喂，马来西亚都要抗共啊，喂，好多地方都其实香港都系啊，咁你香港英国政府其实喺嗰个年代都要做好多抗共嘅工作啊，之如此类。咁所以你话，对，唔系净系对中国人噶，但系对亚洲人系绝对有即系深受其害噶嘛，系咪先？ 我始终我都觉得入边系害人。 嗱，咁啊，中国其实仲个秦刚都仲有未投诉完噶， 做咩讲？ 秦刚就话日本领导人参拜靖国神社嘅实质咧，就系美化日本军国主义、对外侵略同埋殖民统治嘅历史，企图即系颠覆国际社会对日本军国主义嘅正义审判。挑战二战结果同埋呢个战后国际秩序，日本领导人呢倒行逆施呢不能不引起呢个亚洲近邻近或者国际社会对日本未来发展走向嘅高度警惕同埋强烈嘅担忧嘅。咁你亦都可以咁讲呀，日本仔又可以，小日本又可以话你中国领导人参拜呢个毛主席纪念堂呢，一个实质上呢系美化中共对内发动土改呀、反右呀、三反五反呀、大跃进呀、文化大革命等恶行嘅历史。对外呢就以输出共产主义为名，企图颠覆及干预马来西亚、越南啊、柬埔寨等亚洲国家嘅内政，挑战别国主权。中国领导人嘅倒行逆施系不能不引起亚洲邻近及国际社会对中国未来发展走向嘅高度警惕同埋强烈担忧。 日本呢啲咁嘅 都得㗎喎。 呢啲咁嘅小国。 咪两个真係差唔多。 点解引佢啫，我觉得。 可以引嘅。 外交部你讲你打佢啦。你立返个钓鱼岛嚟先讲啦。 你嗰个乜鬼咩 你唔够。 我难。你都整咗出嚟啦。你唔够。洗过去。 係啦。 啡佢啦。 钓鱼台几多钱啫，你咪用印有毛主席像嘅人民币买佢返嚟。好啦，咪钱啫嘛，多历史。 咪呢个其实即係。 我阿万子良话斋。一个炸弹唔够劲噶，你要唱晒全部人民币，全部冚唪唥掟晒落去。 我呢个赌合大战拉斯维加斯。 系咯， 唔系，我觉得其实系可以严肃少少去讲嘅，即系你见到，首先你见到呢个安倍晋三，其实亦都有出嚟解释，咁佢话。佢明白到即係佢走入去拜，走去再次参拜，即係作为以一个首相嘅身份走去参拜靖国神社，係一个会引起中国同埋其他亚洲嘅国家一啲即係嘅即係人民感情嘅一种伤害。但係佢今次佢就有一个新嘅论点提出嚟嘅，即係佢就话希望大家唔好有一个误解。佢话其实佢都系同大家一样，就系、是、佢觉得 ，OK， 你唔好理佢真心定假意先，佢觉得走入去参拜靖国神社，亦都系日本国人对二次大战嘅一种反思，然之后从而即系希望将一种和平即系不战嘅信息咧，系带俾嚟紧新嘅一代嘅日本人。 其实反省嘅， 喂，其实我一路都唔明 白。咁呢个其实同同习近平讲嘅。系啊，即系今次其实习近平讲好多嘢嘅，即系其中一点，其实佢就系话首先佢话毛泽东唔系神啦 ，OK， 佢话大家都仍然系要反思，即系要反思。今次一个好非常有创意嘅，其实一阵可以慢慢去探讨今次，因为嗰个系比较新颖嘅讲法嚟。 第一个领导人会咁样去讲翻毛泽东嘅一啲。可唔可以过错？ 即系我头先想讲嘅就系习近平头先，唔系即系头先习近平其中一点就系话，即系中国人亦都应该系要对历史要有反思吓，即系佢承认咗 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嘅晚年系有一啲嘢或者路线上系有 错 走错误嘅路嘅，咁但系我哋唔可以即系佢嘅意思就系话不得不 一刀切啦，系大魔王就大魔王，或者系救大救星就系大救星，唔系咁样嘅，即系有中间嘅，有多嘢，大家又要熟读嘅，但系当时嘅历史嘅历，但系当时有多环境嘅条件嘅，系会影响到嗰个人去做一啲做出一啲行为出嚟嘅，系应该大家要反思嘅。咁我觉得如果你识得咁样同中国人去讲嘅时候，点解你又唔去尊重下你嘅邻近嗰个国家呢？啊，当如果人哋如果日本仔，如果小日本即係用我头先嗰段说话去同去回应你中国嘅时候，你又会话返人哋说三道四，干预你嘅内政。咁但你每一次人哋走去拜个靖国神社，喂，其实你都喺度干预緊人哋嘅内政，说三紧道四紧嘅啫，都係差唔多咁嘅意思囉。咁呢个可能又係我 get 错啦，咁大家又可能有另外嘅睇法嘅，呢都系啲好敏感嘅问题。咁我哋休息一阵先啦，返嚟第二次再讲。 谁人战绩高过股价？高高在上，诸君看罢，怎知江山美好如画？登山踏雾，指天笑骂，舍我谁堪怕？秦是此，人在此。万世潇洒，还石下，全看清，全纵我如何叱咤。掌于手中，哪个再敢多说话？二平六国是谁？哪个统一称霸？谁人战绩高过股价？高高在上，诸君看罢，怎知江山美好如画？登山踏雾。舍我谁堪怕？秦是此，人在此，脱了万世潇洒。还石下，全看清，全纵。